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唐军和高句丽军队开战，李道宗和李世基对辽东城形成了合围之势，并以4000人重创高句丽援军。这时候李世民来了，2天后，李世民渡过辽河，过河后他用一个小小的举动坚定了全军的信心。什么举动呢？拆掉了河上的桥梁，朕不胜不归。古有项羽破釜沉舟，今有李世民过河拆桥不胜不归。随即李世民驻扎到了马首山下，先来一个赏罚分明。江夏王李道宗退敌有功，赏。果敢都尉马文举勇气可嘉，赏。越级擢升为中郎将。行军总管张君义临阵退缩，罪无可恕，斩。赏罚之后，围攻辽东城的大战正式开始。李世民亲自率领着数百名精锐骑兵抵达辽东城下，进行大战的第一项，运土填壕沟。这个时候的李世民不再把自己当成皇帝，而仅仅是当作普通义兵。他冲进运土士兵的行列，叫住了背土最多的一名士兵，从这个士兵的土袋子里分出了一部分放到了自己的马背上，然后拍马走进了运土的行列。好嘛，皇帝都亲自运土了，随行的大臣们也慌了，一个个从运土士兵那里抢到了一部分土，然后迅速跟了上去。俗话说，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，此言不虚。在李世民的带领之下，辽东城外的护城河很快就被填平了，呈现在唐军面前的是一马平川。现在壕沟的阻挡已经没有了，能够阻挡唐军的只有辽东城的城墙，而这高高的城墙曾经挡住了隋军的2次狂攻，还会有第3次吗？隋军的前2次狂攻其实是有机会开花结果的，只可惜都一一错过了。第一次狂攻原本成功在望，结果被高句丽兵的假投降给忽悠了。 第二次狂攻更加可惜，与城墙等高的高速公路都修好了，却因为国内杨泉敢谋反而功败垂成。现在李世民带领他的唐军来攻打第三次，这一次呢事不过三。李世基指挥的围城大军足足攻打了12天，辽东城依然固若金汤，如果照此发展下去，唐军恐怕要重蹈隋军的覆辙，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进攻进行到了第13天，局势终于有了变化。这一天夜晚有风，而且是南风大作，久经沙场的李世民很快想到了破城的方法，火攻。这天夜里，李世民派出勇士来到辽东城下，这位勇士的任务就是上辽东城纵火。然而辽东城城墙高耸，徒手无法攀爬，难道这勇士能够插着翅膀飞上去吗？翅膀还真没有，但冲杆可以有。纵火勇士抓住冲杆的一端，搭档们抱住冲杆的另一端，两端一起发力，将纵火勇士送上了辽东城的城墙，而纵火目标西南城楼就在他的面前。火起夜亮，大火蔓延到了辽东城的内城，城内已经是乱作一团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更多唐军士兵爬上了城墙，冲向了火光辉映下的辽东城。这一夜辽东城很乱，这一夜辽东城很忙，忙乱过后，10000高句丽士兵阵亡，10000高句丽士兵被俘，40000高句丽平民被俘。杨广想到没有做到的事情，终于被李世民做到了。不知道九泉之下的杨广有没有不服。到此为止，李世民的远征可以说是节节胜利，尤其是攻下了葛木城和辽东城，更是让这次远征有了充足的粮草保障。葛木城粮草有10余万担，辽东城粮草有数10万担，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有如此多的粮草做后盾，李世民对这次远征充满了期待。辽东城都攻下来了，平壤还会远吗？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攻克了辽东城之后，李世民挥军抵进白岩城，在这里他与弃璧合力一起将以德服人发挥到了极致，既攻城又收心，两手抓，两手都很硬。左卫大将军李思摩很荣幸，他成为了李世民的第一个模特。李思摩原本是突厥的将军，后来归顺唐朝，成了唐朝的将军，并被赐姓李。这样原来的阿史那思摩摇身一变就成了李思摩。后来李世民交给李思摩数万突厥部署，同时委任他为东突厥的新任可汗，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效忠于唐朝的新东突厥汗国。然而李思摩是个将才，却不是帅才，几年之后他的数万部众不服他的管理，是纷纷离去，他的新东突厥汗国就此终结。已经成了光杆可汗的李思摩无处可去，就又回到了长安城，当上了李世民的右卫大将军。这一次远征高句丽，他是半驾出征。贞观19年5月29日，李思摩将军中箭了，而且这一中就是2箭，一箭是高句丽守城士兵射的，另外一箭则是李世民射的。高句丽士兵的箭射在身上，李世民的却射在了他的心里。李世民射的是什么箭呢？笼络人心的收心之箭。这支收心之箭很准很强，让所有士兵都无法抵御。他竟然亲自用嘴帮李思摩吸出了中箭之后产生的淤血，这就是李世民的收心之箭。此箭一出，全军上下无不感动，皇帝爱护至此，焉能不三军用命呢？ 至于这个李思摩，更是把这收心之剑牢牢地记在了心里，生死不忘。对李世民同样生死不忘的还有白岩城的老百姓。在这次战争当中，他们虽然经历了战火，但同样记住了大唐皇帝的恩德。如果不是李世民，战后的白岩城会是一座空城，一座死城。这一切还得从白岩城的反复无常说起。贞观十九年5月17日，唐军攻克辽东城，兔死狐悲的白岩城守军预感到抵挡不住唐军的兵锋，就向唐军表达了投降的意愿。唐军欣然接受，然而几天之后，白岩城的守军又变卦了，不投降了，咱们接着打吧。11天之后，唐军挥军包围了白岩城，不是不投降吗？狠狠地打，往死里打。这个时候的唐军士兵已经不希望白岩城投降了，坚固的辽东城都攻下来了，还怕你小小的白岩城吗？更何况攻城之后还可以劫掠呀，苦哈哈的出国作战，那不就图个战后劫掠吗？然而李世民的想法注定和普通的士兵不一样，他要的是天下人心，要的是战后完整的城市，而绝不是劫掠一空的空城死城。如果能够和平接收，何必动干戈呢？这个时候白岩城城主孙代因派来了秘密使节，给李世民带来了愿意投降的消息，只不过担心城内还有人不服。还有人不服？好办呀，李世民就专治各种不服。他随即命人拿出唐军的旗帜交给使节，说回去之后告诉你们城主，愿意投降的话就把旗帜插上白岩城的城头。这转眼之间，白岩城上就插上了唐军的旗帜。城内守军以为唐军已经登城，抵抗无望，稀里糊涂的就跟着城主孙代因向李世民投降了。不费一兵一卒，白岩城已经落入了唐军手中。这样的结果让李世民很高兴，却让李世基以及手下的诸多将领非常的不爽。士兵们浴血奋战，就是为了战后捞一把，这下全没了，上哪说理去呀？李世基说道，陛下，士兵们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拼命杀敌，就是为了攻下城来之后劫掠点东西。现在眼看着这城就要被攻破了，皇上您为什么接受他们的投降啊？这不是让咱们的战士们失望吗？李世民闻言下了马，对李世基说道，你说的对，但是任由士兵们去杀人掳财，我于心不忍。这样吧，你手下有功劳的，我用国库的东西去赏赐他们，来代替这座城池，好不好？用自己国库赎敌方一座城，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几个皇帝能够做到。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，三国时的马谡就说过这样一句价值连城的话语，而李世民则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随后李世民在河边搭起了帐篷，接受白岩城10000余百姓的投降，所有投降百姓都给提供饮食，80岁以上的按照等级赏赐绸缎，白岩城以外的城市来协防的士兵同样加以抚慰，愿意留下的欢迎，愿意离开的发给粮草，一切随意。在投降的人群中，李世民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，这个人不是白岩城本地人，他是从辽东城来的，准确说他是护送上司的灵柩以及上司的妻儿来的。原来这个人是辽东城长史的侍从，他的上司被人谋害，身后妻儿孤苦无依，无法在辽东城安身，这名侍从就护送着长史的灵柩，带着长史的妻儿逃到了白岩城。现在连白岩城也破了，哪里是他们的下一站呢？李世民则给他们安排好了下一站，哪儿啊？平壤，那是辽东长史的家乡。李世民赏赐给有情有义的侍从5匹绸缎，同时为他制造了运送灵柩的车辆。有情有义的人啊，送你的主人回家吧。有情有义，你的朋友佩服你，你的敌人同样也会佩服你。 就这样，在辽东城，李世民展示了自己的以德服人。而与此同时，他的属下右骁卫大将军弃璧合力也展示了自己的英雄本色。同辽东城大战一样，在白岩城之外同样发生过一次围城打援的激战。唐军出战的弃璧合力率领着800精锐骑兵，对方则是从乌古城赶来的10000高句丽援军。弃璧合力率领800名骑兵杀进了重围，不幸被高句丽士兵的长矛刺中，腰部受伤落马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薛万彻的弟弟薛万贝单枪匹马杀了进来，在重重包围之中愣是把弃璧合力给救了出来，算是替两位哥哥报了弃璧合力当年在吐谷浑之战中的救命之恩。被救之后的弃璧合力重伤却不下火线，竟然将伤口简单的一包扎，翻身上马又杀了回去。几番的冲杀，杀死了对方1000多人，直到天黑才各自收兵。随后白岩城投降，李世民居然让人找到了刺了弃璧合力一长矛的那位高句丽士兵。李世民将这名士兵交给了弃璧合力，是剁是剐随你。弃璧合力却摇了摇头，坚定地说道，他为他的主子冒着生死危险前来刺我，那是忠勇的人呢，我跟他又不曾相识，并没有怒恨。随后弃璧合力亲手放走了那位差点置自己于死地的高句丽士兵。弃璧合力爷们儿纯的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世界上有一种遗憾让人刻骨铭心，这种遗憾就叫做错过。无论是错过爱情还是错过成功，错过给人带来的遗憾无药可医。贞观十九年6月20日，李世民挥军攻向了安市城。在这里，李世民先后三次错过了出奇制胜的机会，这三次错过让他一生痛心不已。在李世民挥军攻向安市城的第二天，高句丽北部总督高延寿、高惠真率军向安市城增援，他们的背后是高句丽士兵以及漠河部落士兵的混合部队，总计150000人。鼎盛时，高句丽全国的军队总数在30万左右。这一次，高延寿和高惠真带来了一半家当，就是要与李世民进行一场决战。对于这场死磕，李世民充满了期待，同样也充满担忧，因为这个时候他手中的牌并不多，能用于与高延寿死磕的机动部队只有30000人，李世基步骑混编15000人，长孙无忌精锐士兵11000人，李世民亲自率领的步骑4000人，这就是李世民此战的全部家当。或许很多人会问，那剩下的唐军干什么去了？剩下的唐军呢，也没闲着，一部分从事后勤运送粮草，一部分包围安市城。不肯多动员部队的李世民这一次面临着捉襟见肘的窘境，以3万对15万，李世民的压力可想而知。不过他并不着急，他已经在内心替高句丽军队虚拟了3套作战方案，然后呢，他自己是见招拆招，一一拆解。方案一，15万大军一直向前，与安市城结成营垒，同时扼守高山险要，坚守不战，放纵漠河骑兵出来骚扰唐军，届时唐军不能立即进攻，退又有沼泽河流阻隔，势必坐困山中，进退两难。方案二，救援安市城，救出全城居民后火速撤退，虽然不能取胜唐军，但至少可以保存实力。方案三，毕其功于一役，与唐军决战。可以说方案一是上策，方案二是中策，方案三是下策。高句丽军会采用哪个方案呢？李世民认定他们肯定要采用方案三， 因为15万打3万，这优势太明显了。更何况这3万唐军还是孤军。不出李世民所料，高延寿和高惠珍确实采用了第三方案。在他们看来，以15万大军救援安世成，用方案一和方案二都太保守了。要救就救个彻底，要救就把唐军打得满地找牙，一败涂地。事实证明，高延寿和高惠珍想得很好，也想得很对，只可惜这一切悄悄地换了一个主语。被打得满地找牙，一败涂地的不是唐军，而是他们自己。这个时候，李世民确实得到了一个釜底抽薪、出奇制胜的建议。提出建议的正是江夏王李道宗。李道宗说，高句丽倾全国之兵前来抵抗，平壤的兵力肯定很弱，我想亲自率领5000精兵直接去攻打平壤，那前面的10万高句丽士兵不战而降。精兵5000直扑平壤，这就是李道宗出奇制胜的奇袭建议。倘若李世民能够采纳，远征高句丽的结果就会被改写。然而这个奇思妙想被李世民错过了，他居然没有批准。一生善于出奇制胜的李世民为什么会错过这个大计谋呢？根源就在于这一次他想求稳。5000精兵奇袭平壤听起来不错，然而执行起来必定风险重重。而这一次李世民是惨败不起的，他手中的王牌原本就不多。由于兵力的捉襟见肘，奇袭平壤计划胎死腹中，李道宗也不敢坚持，只能将遗憾埋藏在心中，集中精力应对眼前之敌。现在15万高句丽大军已经在唐军的诱导下进抵了安世城东南8里安营扎寨，高句丽与漠河兵连营达40里，气势咄咄逼人。然而再多的兵在李世民看来只不过是饺子，只是用来包的而已。李世民火速将手下的3万机动部队进行了调配，李世基率领15000步骑兵在西岭构筑阵地，正面迎击高句丽兵。长孙无忌率领精锐士兵11000人从山北峡谷迂回出击，冲击高句丽兵后卫部队。李世民自己率步骑4000，携带战鼓旗帜登上北山，全体以战鼓号角旗帜为号，一起发动进攻。调配停当之后，李世民又做了两件事，一件事是忽悠高延寿，一件事是安排明日受降。李世民派使节对高延寿说道，因为你们国家大臣作乱，我呢特地前来问罪，本来不想打仗，可是进入你们的边境之后，你们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供奉，所以才拿下了几个城池教训你们一下。这大国天子说话就是霸道，同时又虚虚实实，真真假假，给你一种既可和又可战的烟幕弹。而高延寿也在不经意之中被这个烟幕弹给迷惑了，他居然有一点相信了，具体表现是戒备竟然有所松弛。这一松弛可要了亲命了。忽悠完高延寿，李世民还不忘交代有关官员，赶紧在行宫宝殿旁边搭建一个受降帐篷，后天中午就要用了，急活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贞观19年6月22日，决战开始了。李世民能够攻下安世城吗？大唐与高句丽的战争最终又会是什么结果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。